那个老板娘子又接上话了，啰啰嗦嗦的没个完。哎呦，老太太，你就别提城里的那些兵了，他们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了，哪还能顾得关相见啊？我听说城门口还贴着大告示哩，写的叫人心胆寒，说什么遍地都是游击队，游击队个个赛神仙。说游击队里啊，有一个身手双枪老太婆，双手能使枪两杆，说北伐北中打得可准了。你说这些话叫人家听着多稀罕呢？老太婆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？那个小队长说：“老板娘，你大概不认识字儿吧你？啊，这门口就贴着告示了，你还没看见？那个告示就是通缉令，谁要逮着那个双枪老太婆，能领赏钱10000元呢，10000元。啊，我要是能逮着那个双枪老太婆，好了，又发财了又升官呢。10000现洋数字多大呀？堆起来好像一座山，买地能买10世顷，盖楼能盖10世间，娶上两个花老婆，一辈子不愁吃的不愁穿呢。”那个老太婆端着茶杯微微的一笑，小伙子，你看我值不值10000元呢？老太太，哎呀，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，俺可不敢这样谈。哦，小伙子，想发这个财很危险呢，难道说你这个脑袋就不怕子弹钻呢？啊，这，小队长闻听这句话，吓得他那个脊梁沟里都冒凉汗呢。手捂着自己的后脑勺，心口窝里扑通扑通的像缺蒜，转过脸来往外一看，哎呦，不好！门外边有几个青年农民来回的转。哎呀，过路的人咋那么多呀？把这大桥都围了个烟又烟，坏了，今天八成要出事儿吧？看这些人个个都像游击队员呢，这。真要是游击队来了，我不会交枪啊，高了兴连这身制服也不穿了。人家共产党宽带俘虏，谁不知道？对，把心放在肚里边。又一看那个老太婆戴的那些个金首饰，哎呦，发财的机会在眼前，我要是能把他骗到俺那个钢牢里，我就连枪带舵给他弄完了。对，哎，老太太，哎呀，这个地方乱得很呢，哎，进城路上也不保险。你给我到俺那个钢楼里先避一会儿吧，我派上两支枪跟你到路上好保安全呢。老太婆点点头，嗯，小伙子，你这个心眼怪良善呢。你看外边来人了，等那个孩子进来，我跟他还有话谈了。啊，什么？你的孩子来了？小队长往外一看，哎呦，可不是，外边进来一个人，这个人穿戴的可体面，头戴一顶羊草帽，没事的眼睛光发蓝，穿一身排列式的制服，米黄色高筒皮靴脚上穿，手里还提着个文明棍，美国手表金表链，后边跟着警察马鞭7-8个，那盒子枪滴溜当啷的乱呼扇。我娘啊，这不是警察局的刘局长啊？俺这些乡兵全都归他管呢，正上次来了。小队长跑到外边见了个礼，报告局长，老太太等你好半天了。 啊，什么老太太？ 大概是你老母亲吧。 胡说，放狗屁！啪，劈脸揍了他1巴掌。混蛋，俺老母亲都死了7-8年了。 这个小队长挨了一顿揍，他心里说：“哎，都怨俺这个熊嘴贱。” 局长又问：“哎，这桥上站岗的人都哪去了？”哎， 小队长回头看，哎呦，坏了，那四个站岗的都不见面了，他妈的，人都跑到哪去了？ 那个岗楼里咕咚咕咚的往外窜。 哎，报告队长，刚才外边乱得很，俺跑到里边为保险呢。 局长说。混蛋，今天这条路上要过行车，押解一个要犯共产党员，

姓程说：“伙计们，不出胡子所料。” 二虎说：“怎么着？” 那燕剧大有所变。 哦，怎么个变法？ 那个燕剧，围墙加高，拉上了三道铁蒺藜，前后大门换了门板，四寸的门板缝铁皮子的铁皮上，和呲牙咧嘴钉钉子。那些燕青们把那长枪短炮全换新。 二虎说：“好哎，他换新的再合适，反正快归咱了，越新越好。” 你这丈夫，我是说，你嚷什么？听行程的。 好，那行程你说吧。 行程说，燕青们自打换了枪了，呵，真好比是疯狗牙上安了刀子。那个燕剧剧长李胖子，更是这豺狼配人皮了，他下令收税的价码更提高，那可真是刀炕的炸油，才使劲的挤呀、啊。穷哥们能有多少钱呢？哎，交不够数就治你。前两天有个老彪多说两句话，就两句话呀，被他们拖进深山里，浑身的衣服扒干净，就抱到树上被狼死了。 啊！没等行程他的话说完，壮士们，赶紧给气的嗷嗷的！狼二虎气的猛一蹦，砰！这一拳头差点把个桌子给砸劈呢。二虎说：“奶奶，酒不喝，饭也不吃了，妈儿子的撒眼子走！” 我有十几个人，蹦将起来跟着走。慢着，虎子摆手，别着急。虎怎么打，狼怎么捉，捉狼打虎不能忘食。 二虎就说：“哪有啥呀？”嘎巴的言语好收拾，打开大门冲进去，见虎子就宰。 没说的，啊？我问你。燕鞠躬有多少人呢？本鸡帮搁住哪屋里？哪有钢？哪有哨？怎么打对咱最合适？ 啊，怎？ 啊，不知道。还是的，咱不能滴溜这个脑袋取应聘呐。打燕鞠为的是夺枪输大气，输大气为救万民出苦海，要拼没了命，还怎么做成大生意？哎，听胡子这深谋远虑一番话呀，而冷二虎咧着个大嘴快臭屁 啊，那 嘿嘿嘿，说话呀， 嘿嘿嘿， 说话呀，嘿嘿，你嘿嘿什么呀？我没词了，我不嘿嘿吗？哎，有一个细高条后边通腰眼，二虎嘞，二虎嘞，你真是个半吊子，你真是个半吊子， 那我， 你别嚷。你比人家胡子才小两天，你瞧瞧人家看事看得多远，想得多深，说得多透，你倒好，傻乎乎的个大个闪一边去吧。胡子兄弟，那你说该怎么打？胡子说：“伙计们，咱干嘛人有句老俗话，烈胜口全凭狠点子，咱们今天就来个先发制人，出奇制胜，拐脚踏迅雷掩耳来不及。” 哦，二虎说：“怎么打法？” 我琢磨着，咱们今天就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先这么着，再那么着，最后不就那么着了吗？ 二虎说：“行， 你明白了， 我明白了。” 那位说：“他明白了，俺可糊涂了。”那你就先糊涂一会儿呗。 和胡子端起了包谷酒，伙计们，愿大家酒足饭饱，同心协力，做成这笔大生意。 干干干！ 哦。壮士们个个都神威，弯袖子端碗仰脖子，咚咚咚， 每人干了一大碗。胡子说：“敞开肚皮，使劲吃，咱今天不怕大肚子， 吃吃吃。” 壮士们心急贼也快呀、啊，眨巴眼儿的功夫受了戏了，喝完了一坛包谷酒，吃完了十斤辣粉皮，25斤烧牛肉，30斤红谷特产大鲤鱼，鸡蛋鸭蛋240，又吃了380个肉包子。那位说：“怎么吃这么多呀？”哎，你想啊，都是些年轻力壮、二十郎当岁的帮小伙，眼看要上阵打仗了，卖力气啊，能吃的不多点吧？啊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他们吃的是不少，我再夸张一点，量下来那么一凑合，那不就更多了吗？ 英雄们打开了布包和草盆，惨惨浪浪取兵器，这一个举起了大铁锨，那一个压弹粗的铁棍手中提，这一个扛了个大钢叉，那一个不愣愣断了把大个粉叉子，叉啦啦和胡子拽开了对金棍，乖乖，两把菜刀插在腰里， 这两把刀那真是冷飕飕、光闪闪、亮晶晶、沉甸甸，胆小的一看呀、啊、脑袋都发晕。